狂欢节，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寻到春烟柳如烟，看听你唱惊喜，就能一下出仙飘。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的绿衣签儿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云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回忆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评书联播，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佟麟赶紧把军医给请来，那钦差大人身边能离得开大夫，请来四位，到这一检查眼睛，一会诊，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扒个眼皮一看，眼珠子说鼓就往外鼓啊，挂满了血线，而且皮鼻子闻了一闻，还有一种特殊的腥味。师爷书童也不例外，四位大夫是束手无策，把年大人疼的双手抓着椅子背，牙关紧咬，哎呀，我痛死我也！斗力大的汗珠子往下直滴的。您别忘了，眼是人的心苗啊。平常咱们说话得来呗，可碰了你的眼珠子了。开玩笑说这话，表示这个对方人物相当重要，就像眼珠一样，这个眼睛碰过他，能不疼吗？大伙看着那心都揪揪到一块儿了，瞪眼儿没辙呀。二侠一看，海川呐，再把那纸条重新再看看。佟麟仔细再看看纸条，要知内情，请问十多十斤生。看来有门儿。大概石铎了解内情啊。佟麟深知石铎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，老侠客人送绰号叫宝刀大侠，善使一口孟老宝刀啊，36路禁命连环刀，压盖武林，颇有名气啊。子是闻名，没见过面。李元给提醒了海川呐，现在只有请石铎石老侠客了。您看这纸条上这么说的吗？这是有病乱投医，上哪儿请石老侠客去？这仨侠客知道， 石金生就住在陕西凤翔府西关外石家坨。这会儿天也亮了，大家着急啊，准备了几匹快马，由李元引路，把家里的事情交给川云白玉虎刘俊总负责，同林都交代好了，然后出离本地是直奔石家坨，那马跟飞一样，60里地，仅跑了2个时辰就到了。几位侠客是大汗淋漓。等进了村子以后，街上的人一瞅，这干嘛的？吓得东奔西逃的。佟林等人把马匹带住，李元头一个从马上跳下来了。哎呀，我有12年没来了，老侠客还住的这儿不住的这儿我可不知道，我记得就在前边。哎，乡亲，借问一声，石大侠是不是住在前边啊？就前面那胡同头一家就是老石家。就这样，李元带领众人到了门前了，一个个甩凳立鞍跳下坐骑。李元把脸上的汗擦了一擦，过来叩门。刚敲的两下门开了，有个老家人出来看了一眼。 找谁呀？ 请问石老侠客住在这儿吗？老侠客在家。 在家呀。 烦劳你通禀一声，你就说故人李元、佟林、侯廷、侯杰特来拜会。 好了，我记住了，您稍后啊。 关上门，老家人走了。5分钟之后，院里响起脚步声音，紧跟着门户开放，佟林闪目观瞧，从里边走出几个人来，为首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，白发银染，一根黑的都没了，但是白的好看，发似三冬雪，胡塞九秋霜啊。你别看头发胡须眉毛都是白的，这张脸庞是通红瓦亮，脑门都起宝色，耳目如灯，稳如泰山一般。你从眼神上可以判断，肯定这位就是石老侠客，后边跟着几个徒弟。石大侠把门开开，还没等说话呢，李元先过来了。老哥哥，还认得兄弟我吗？ 哎呀， 李大侠，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？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哎呀，老哥哥，我特为有事前来相求。来，我给介绍。这位人是什么？镇东侠侯廷。其实两个人都过去见过面。石多石金生点点头，闹了半天是东侠，欢迎。这位一轮明月照九州，二侠侯杰。 哎呦，侯二侠， 太欢迎了。这位您大概更听说过，这就是当今最有名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的。 哎呀， 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，佟侠客，欢迎你的光临呐。 哎呀，里边请。 老头十分热情， 让到屋里分宾主落座。石金生的几个徒弟站在身后，那老头就知道有事儿，命人现查，然后他就问我：李大侠，贵族不踏贱地，今天几位大侠同时来到寒舍，有事儿吗？佟林一抱拳：老人家，特来讨扰，另外还向您请教点事儿。什么事情？凡是我知道的，您先看看这纸条。老头拿过纸条，仔细的看了两遍，一皱眉：佟侠客，我不明白 这什么意思。哎呀，老人家呀，佟林就把昨天晚上公馆发生的事情，年大人二目受伤的经过讲述了一遍，说厨房的师傅怎么死的，从法面上别这个纸条，就写的这几句话，我们不知道跟您了有什么关系，因此特来讨教。老头啊，合计了那么一会儿，一跺脚：嘿，扭回身指着他一个徒弟：你呀，小冤家呀，坏事就坏在你身上，这不来了吗？来，这不来了吗？全是你给我惹事儿。方才四位侠客没注意，那这么一来呢，就注了意了，全把目光集中在一个人身上。这人啊，是拾掇石金生的顶门大弟子，细高挑大个，宽肩膀，腰条长得帅气，往脸上看，重眉，大豹子眼，通关鼻梁，方海口，留着两撇小胡，看年纪也就是30岁刚挂零，五官端正，一表堂堂，长得字没有什么说的，就这个穿着打扮与众不同。现在是6月的时候，再看这位，头上戴着老羊皮翻毛的皮帽子，身上穿着老羊皮翻毛的皮袄，腿上穿着老羊皮翻毛的皮裤，外头还有皮套裤。再看脚上穿着大毡窝，就这身打扮，也慢说在本地，就是到了黑龙江，就到了大北边，零下40度，这位也不带冷的，这玩意儿这天气太不符合了，这简直是个怪物啊！佟林看了看，不认识，也不明白他为什么穿这套衣裳，这就问老人家：这位是您的？我徒弟呀，姓王，叫王环呐。王环呐，你还不过来见过各位侠客？这王环出来满面通红，给佟林、东侠、李元二侠都彼此见过，垂手站在老师面前。佟林就问老人家：我们不明白，这大人的眼睛受伤跟这位有什么关系呢？嗨，肯定从他身上引起来的，他是这么回事。这一说大伙明白了，就说这个王环干嘛穿这身衣裳啊？练就的绝艺，冬天练39，夏日练3伏，正练的是寒暑不侵， 你看夏天他穿这衣裳，到了冬天呢他就耍单儿，多冷他不怕，多热他也不出汗，这就是跟十多十斤生练就的决意。平常为什么那么穿着呢？锻炼吗？日头晒脑瓜顶不带冒汗的。另外这个王环受十多十斤生的真传呢，36路尽命连环刀堪称一绝。另外石金生又传授的一对特殊的兵刃，双头无解判官双笔，在腰里头别着，为了应急的时候好使用。现在这个王环嘛，就在陕西凤翔府一带颇有名气，可是呢就在陕西凤翔府西门外80里有一座金凤山，金凤山有一座大庙叫古刹玉皇顶，有个大和尚，这大和尚江湖送绰号叫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慧兵，这慧兵可了不得，功夫大极了。大和尚慧斌也收了个爱徒，也是顶门大弟子，姓高叫高飞。这高飞也练的是寒暑不侵，冬天耍单儿，夏天披帽子披袍子。事儿也凑巧，慧斌也传授他双头无解判官笔，跟这王环呢就是师铎的徒弟，穿的使的东西都一样，他要不一样就不妒忌了。这高飞没事练的时候，有人就给他传话说，高飞呀、啊、你得好好练呐、啊、你看你这两下子赶不上人家师铎的徒弟，师铎的徒弟王环那能耐大了，不但会使双头无解判官笔，人家还会使刀，就胜你一筹，恐怕你们俩要碰到一块儿，你非栽跟头不可。高飞也是年轻人不服气儿，真的吗？我会会他。背着力胆侠慧斌不知道，他敢奔石阶坨来找王环，结果连找了5次也没见着王环，认为有意的奚落他，不惜见他的面他挂点道金，心说王环你不是不露面吗？好吧，我做点案子，当然我也不做那太大的案子，也不能轻了，我让官府逮你，我看你露面不露面。他想的太幼稚了，心说官府把你逮住，把你投入大牢，我呢再去救你，在牢中把你救出来，哎，咱俩找个地方再接茬比武，看看究竟谁行谁不行。年轻人呢头脑一热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按现在来讲话法盲一个，也不懂得法律，有那么干的吗？因此他打定主意，那天的晚上穿着一身翻毛的皮袄，他开始作案去了。他也不知干点什么好，心说找那个穷苦人家没什么意思，找有钱的吧，就在凤翔府找着一家老卢家，老卢家外号叫卢财神，绸缎庄首饰楼都开着，家趁人直。他寻思晚上啊到这儿偷点东西，然后呢把王环的名字给留下，官府不就抓他了吗？他也踩好道了，还没等下手呢，肩头上有人拍了他一下，啪！ 把他吓得不轻啊。心说这谁跟上我了，这官面有两下子。还没等到回过头来，这个人好像鹰拿燕雀一般，掐着他的脖子，拎着他的腰带，从房上把他给拎走了，一直拎到旷野荒郊，使劲往地下一摔，把他摔得嘎了一声，这主把刀就亮出来，小冤家，你干什么呢？嗯，你背着为师不干好事，莫非你要当贼不成？今天我要清理门户，要你小冤家的性命。王环一听，这谁呀？他一开始认为是他师父慧斌呢，后来一看不是，是谁呀？正是宝刀大侠石铎石金生。这石老侠客，这怎么茬啊？老头出去拜客去了，刚赶上晚上回来，一看道上有黑影一晃，老头心说这么晚了肯定不干好事，在后头跟踪着。等前面这主上了房，他也上了房了，他一看反穿皮袄毛朝外，他就认为是他徒弟王环呢。咱没说吗，高飞也练寒暑不侵，王环也练寒暑不侵，俩人都穿皮袄，尤其是个黑天容易造成误会啊。这老头也没问青红皂白，举刀就砍。高飞一看不好，一拨了脑袋，这一刀没砍到脖子上的，把耳朵给削下去了。高飞疼得嗷这一嗓子蹦起多高来，这一叫唤，师铎这才清醒过来，你看呢，不是徒弟王环，穿衣裳一样，脸面不一样。哎呀，你追悔莫及。高飞呢，拎着地上那耳朵跑回古刹玉皇顶，他跑了。石金生这个后悔呀，等回到小石界陀，把王环给找来了。老头二话没说，兵把削了他一顿嘴巴。王环挨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师傅您打我，我犯什么错了？就你这身衣裳弄的，你是个外国鸟，我劝你几回你不听，哎，你说你穿这衣裳算个什么玩意儿？为你我好学没摊上人命官司，是这么回事啊。王环这才知道怎么回事。哎呀，师父，我听说江湖道上出了一个人，跟我年纪差不多，也练寒暑不侵，他是金凤山古刹玉皇顶力胆侠慧斌的徒弟，叫高飞，您恐怕给高飞的耳朵给砍下来了。哎呀，师铎可害了怕了。力胆侠慧斌人送绰号金鸡好斗双钢掌，那还惹得起？我跟这大和尚向来是敬而远之，由于一场误会把人徒弟耳朵给削下来了，那慧斌能答应吗？这石金生就更后悔了，为此事买了八彩礼物，带着人赶奔古刹玉皇顶，打算见着慧斌呢解释解释，哎，再见着高飞呢也解释解释，耳朵掉了你说这怎么办呢？